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西部和北部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近期北京市卫健委对于全市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定期核酸检测落实情况进行了核查；大兴区上半年 GDP 增速全市排名第一，生物医药产业爆发式增长；昌平区两区建设一周年新闻发布会在今天召开。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近期国内多地相继发生的局部聚集性疫情，首都面临着疫情风险和防控压力持续增大。为了严防疫情输入的风险，近期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对于全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定期核酸检测落实情况进行了核查。落实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定期核酸检测要求是严防疫情反弹、强化医疗机构感染防控的重要举措。北京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以此为戒，进一步的增强疫情防控的责任意识，严格实施核酸检测筛查等疫情防控的措施，及时发现院内的感染风险，筑牢医疗机构的疫情防控屏障。记者今天在密云消防支队了解到，昨天傍晚由于密云太师屯镇马场村附近的河道涨水，一辆农用三轮车在满是青苔的河道转弯时，轮胎突然打滑导致侧翻，车上六人落水，一人身处于对岸无法过河，五人被困在河道当中。接到报警之后，119指挥中心调度密云区太师屯消防救援站、古北口消防救援站三车20人前往救援。消防指战员现场利用了牵引绳、救援艇，历时半小时成功将六名群众营救上岸，六人身体均无大碍。记者在大兴区了解到，今年的上半年大兴区 GDP 完成651.8亿元，同比增长了 67.8%， 全市排名第一。截至到目前，大兴区共有两区建设重点项目187个，其中外资项目32个，占比 17%。 另外，大兴区正在编制大兴区加快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方案，集中打造国际空港、汇聚、新城、天宫苑、旧宫五大商圈，分解实施100项具体任务和重点项目，已经完成了国际会展中心、国际消费枢纽项目两大综合体策划和规划的研究，打造兼具了国际视野和中国特色的世界级综合消费目的地。再来关注新闻热线方面，近日家住在房山区朝阳镇的谭女士打进了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燕宝富盛家园小区里面建成了一个社区卫生服务站，但是卫生服务站在建成了以后却一直都没有开业，这让附近有看病需求的居民是很是着急。详细情况一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谭女士告诉记者，她所住的小区附近一直都没有医疗机构，这让急需看病的她期盼着这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尽早开放。 她原来说就因为北京医保局没有批那个医保就不能开，现在呢批了医保了以后呢，刚要开吧，这疫情又反弹了，他们又得等吧。 那谭女士所说的医保权限审批目前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呢？记者致电北京市医保局询问审批进度，工作人员表示， 问一下我们医保中心吧，我们现在都是协议管理，就是医保中心跟各个那个定点机构签医保服务协议。 按照这名工作人员所说的，记者又拨打了北京市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的电话，但是一直无人接听。随后记者又询问了房山区医保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社区卫生站开不开业跟他有没有医保这个没有关系，他只要有卫生局批的职业许可证，他就可以开业接诊。 既然如此，那这个社区卫生服务站为什么迟迟没有投入使用呢？记者又询问了负责管理卫生服务站的长阳镇卫生院，工作人员表示， 我们这些天正陆续往过搬东西呢，应该下个月医保现在也没下了呢，只能是先自费了。 近年来医疗改革从公立医院下沉到基层，今年8月20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建设的通知，确定8个基层医改试验区。虽然试验区只有8个县市，但不只局限于这8地， 国家卫健委要求其他省份可结合自身实际，选取本省份试验区，参照指导方案开展建设。这就需要各地政府积极主动地参与进来，致力于基层卫生健康领域的建设。希望在此背景之下，房山区长阳镇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够早日开放，惠及群众。 再来关注本周末和未来一周北京演出市场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天池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首先介绍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创作的复排版歌剧经典，目前正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并且会持续到8月30号。那么它也是庆祝建党百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的剧目之一。那么这次的复排版的讲解呢，是由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院长陶成担任总监，王小英担任总导演。那么这次的歌剧的讲解将会在原版的基础上更注重戏剧的流畅性，同时加强民族器乐和交响乐的相互的融合统一。另外2021年第五届老舍戏剧节目前正在北京举行，它的主题呢是与时代同频，与人民同心。包括剧目展演、主题论坛和戏剧茶馆三个板块，将会有20多部国内外的戏剧佳作来上演。那么今年的这个老舍戏剧节呢，也是第一次设置了天津分会场，也第一次引入了沉浸式戏剧的新的形式。在剧目方面，包括改编自王蒙原作的活动变人形，改编自知名作家马伯庸作品的话剧两京十五日，以及由波兰导演克里斯蒂安路帕执导的闭幕大戏狂人日记。另外在戏曲方面也有比如说这个北京曲剧茶馆、卢剧三笑口，包括音乐剧水妖日等等。另外呢，像北京人艺的李白、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糊涂戏班等等，这些都会来上演。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个沉浸式的剧目呢，会在天津分会场上演。它是大型沉浸式实景推理剧《北洋歇洛克》那么也会在民国时代的氛围当中展开一场沉浸戏剧的冒险。另外这届的这个老舍戏剧节会一直持续到10月底，同时呢还有来自北京七所高校的7部戏剧作品也会被纳入到这次的展演当中。接下来要介绍的是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主办的音乐剧专业人才研修班，目前也是正在面向社会招收学员，在今年的9月初也会开课。那么包括像王祥浅、费元红、李东等等这些导师都会在这个研修班当中对学员去进行包括音乐剧的制作表演等等多个方面的这样的培训。那么来自美国百老汇呢，曾经指导过《剧院魅影》《芝加哥》《狮子王》这些剧目的导演菲利普·戈达瓦也会加盟到这次的研修班。在戏剧方面呢，北京人艺的新版本的剧作《日出》9月2号会在新落成的北京国际戏剧中心首演，也是这个新剧场的一个揭幕演出。那么会由冯远征导演，包括于震、杨明新、雷佳、陆陆等等这些演员将会在这个剧目当中主演，会从9月2号到9月7号演出7场。主持人。 好的，感谢天池的介绍，再见。 再见。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3.2， 属于轻度拥堵，提醒您注意行车的安全。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照亮新闻深处。 顺心新源的原切牛羊肉组合串，甄选好肉，整块原切。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领20元优惠券，50串到手才99元。 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甜鲜到餐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找到一个，又找到一个， 干啥呢？ 寻宝呢。现在下载或更新听听 FM 最新版本，就可以开启新版寻宝活动，1000元现金礼包，1000元实物奖励等你拿。 听听 FM， 咱们寻宝走起。 以上为广告时间。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